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小树不修不直溜”，深度学习中的正则化。正则化作为抑制过拧合的手段，是机器学习还有深度学习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好的机器学习算法不仅要在训练集上表现出色，当推广到未知的新的输入数据时候呢，它优良的性能依然能够得以保持。正则化就是一类通过显示的设计来降低泛化误差，以提升算法通用性的策略的统称。由于深度学习当中涉及的参数众多，正则化呢就变得尤为重要。正则化的显示体现在对于学习算法的修改，这些修改的目的呢，在于说减少泛化误差。通常来说，泛化误差的下降是以训练误差的上升为代价的。但是有些算法也能够同时获得泛化误差还有训练误差的良好性能。正则化处理呢，可以看成是奥卡姆剃刀原则在学习算法上的一个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是什么呢？它的表述是，当两个假说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时，以那个比较简单的假说作为讨论依据。那么在机器学习之中，正则化处理之后得到的正是更加简单的模型。从概率论的角度看，很多正则化技术对应的都是在模型参数上施加一定的先验分布，它的作用就是改变泛化误差的结构。正则化它是对欠拧合和过拧合的折中，在不过度增加偏差的情况下显著的减少方差。正则化它能够改变数据的分布，让通过模型得到的输出数据分布尽可能和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相匹配。虽说目前在深度学习当中应用的正则化方式呢，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遗憾的是，并不存在着说能够系统的描述这些方法，并且进一步指导设计的通用的主线。所以说，要从通观全局的角度来看待正则化处理的话，还是要不忘初心，从根本目的着眼。机器学习的任务是拟合一个从输入 X 到输出 Y 的分布。拟合的过程呢，是让期望风险函数最小化的过程。那么经过正则化处理之后，带最小化的函数当中呢，既包含结构化的误差函数，也会包含人为引入的这个正则化项。由于未知分布的期望风险不能够直接的去求解，所以呢，我们需要训练数据集，以在训练数据集上计算出来的经验风险来对期望风险做一个近似，并且让经验风险最小化，从而实现呢期望风险的最小化。以上所说的就是学习算法的整体流程，也是正则化大展拳脚的主战场。正则化的处理就是针对学习算法当中不同的变量来展开的。这样看来的话，正则化的策略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分别是基于训练数据的正则化，基于网络架构的正则化，基于误差函数的正则化，基于正则化项的正则化，还有最后呢，基于最优化过程的正则化。下面呢，我们就对这几类正则化的方法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训练模型的质量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据。除了选择噪声较小的训练数据之外，还可以通过正则化来提高训练数据的质量。正则化处理数据的一个目的是执行预处理和特征提取，从而呢将特征空间或者说数据分布修改成为其他的形式。另外一个目的则是通过生成新的样本来创建具有更大容量甚至说是无限容量的这样的增强数据集。这两个目的之间呢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对训练数据进行正则化的做法是在训练数据集上施加变换，从而产生新的训练数据集。变换的形式呢是以满足某种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为自变量这样的函数。那么最简单的实例就是向数据添加随机的高斯噪声，那么高斯噪声的均值通常设置为零，方差呢可以自己选取。由于提升机器学习模型泛化性能 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使用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训练。所以使用随机参数的变换可以用于生成所谓的假数据，这种方式呢就被叫做数据集的增强。数据集增强的对象通常只包括输入层还有隐藏层，而并不包括输出层。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将训练数据集映射到一个新的概率分布之上，并且用这个新的概率分布来计算经验风险函数。在变换里，参数的随机性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参数之下生成多组新的数据，从而呢，通过数据量的增加来减小期望风险和经验风险之间的差别。除了数据集增强之外，另外一种针对训练数据的正则化方法就是所谓的 dropout。dropout 呢，是一种集成方法，它通过结合多个模型来降低泛化误差。那么之所以说 dropout 它属于基于训练数据的正则化，是因为它构造不同的数据集来训练不同的模型，每个数据集呢又通过对原始数据集进行有放回的采样来得到。所以其实啊，对于每个模型的训练都是基于原始的训练数据集的，只不过呢使用的是不同的子集。dropout 的关键想法是什么呢？是在训练期间从神经网络当中随机的丢弃神经元以及它所属的连接，从而呢得到一个简化的网络。而在测试当中，一个简单的小权重网络就可以逼近所有这些简化网络预测的平均的效果。这样一来， dropout 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计算简单方便，同时呢还能普遍的适用于不同的模型还有训练过程。但是 dropout 它对于训练集容量的要求很高，少量训练样本的话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优势了。从输入到输出的这个映射呀，必须具有某些特质才能够很好的适应数据，而对输入输出之间的映射进行假设的方法正对应着网络结构的选择。这呢激发了基于网络架构的这个正则化的方法。对于映射假设，既可以关注深度网络当中不同层次的具体操作，也可以关注层与层之间的连接方式。那么在基于网络架构的正则化方法当中，正则化的方式通常是简化关于映射的假设，再让网络架构逐步的逼近简化之后的映射。这样做的好处呢，是限制了模型的搜索空间，为找到更优的解提供了可能性。参数共享是一类重用参数的这个正则化方法，通过强迫呢让某些参数相等，它可以让不同的模型共享唯一的参数，从而让它们对近似的输入产生近似的输出。如果说放宽参数共享的条件，使它们不需要完全相等，而是相互接近，那么它对应的呢就是对参数的泛数来添加乘法项。常用的参数共享方法是将一个监督学习模型的参数进行正则化，让它接近于另一个无监督学习的模型。那么这个无监督学习模型呢，它就可以用来匹配这个监督学习模型的参数。另外一种针对网络架构的处理呢，是对传递函数的正则化。有一些传递函数啊，它是专门为正则化设计的，比如说在 dropout 当中使用的所谓的 maxout 单元，它就能够在测试的时候更加精确的近似模型集合预测结果的这个几何平均值。而通过添加噪声呢，原始的确定的传递函数就可以被泛化成一个随机模型，那么它的分布特性也就可以被利用起来。基于误差函数的正则化和基于正则化项的正则化可以放在一块儿来讨论。理想情况下呢，误差函数应当合适的反映算法的性能，同时又能体现出数据分布的一些特点。那么对于误差函数进行正则化的话，就相当于添加额外的学习任务，从而呢导致它的目标发生变化。这部分变化呢就会体现在误差函数当中正则化项这个多出来的项上。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对基于正则化项的正则化啊，这一类正则化方式的讨论，实质上呢，也就包含了基于误差函数的正则化。正则化项的话，它也叫做惩罚项，和误差函数不同，正则化项本身是和目标没有关系的，而是用来表示所需要模型的一些其他的属性。误差函数呢，它表示的是算法输出还有目标输出之间两者的一致性。正则化项表示的则是关于映射关系的额外的一些假设，这个特点决定了正则化项的取值，它可以通过未标记的测试样本来计算，也就是说，利用测试数据来改进学习的模型。常用的正则化项是权重衰减项。深度学习当中的参数呢，包含着每个神经元当中的权重系数，还有偏置的取值。由于每个权重会指定两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因而你和权重所需要的数据量，要比你和偏置所需要的数据量呢，多得多。相比之下，每个偏置只控制一个变量，即使不对它做正则化，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方差。所以呢，针对偏置的正则化方式，如果不恰当的话，反而还会增加算法的这个偏差。所以说呢，正则化的对象，它通常只包括权重，而不包括偏置。在权重的衰减当中，正则化项呢，是以范数的形式来表示的。常用的范数就是 L2 范数，还有 L1 范数。回忆一下，当这两种范数作为正则化项被应用在线性回归当中时候呢，分别对应着领回归还有 lasso 回归这两类改进的线性回归。L2 范数作为正则化项时，它的作用呢是使权重系数更加的接近于原点。而引入权重衰减之后，在每一步的梯度更新之前，权重向量它都会被收缩。所以整体来看，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使得在显著减小目标函数的方向上，这样的权重系数保留完好，而无异于目标函数减小的方向上呢，所对应的权重则会因为正则化而被逐渐的衰减掉。那么从泛化误差的角度来说， L2 范数它能够做的就是感知具有较高方差的输入，那么和这些输入特征相关的权重就会被收缩。相比之下， L1 范数和 L2 范数它们两个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L1 正则化它得到的是稀疏的解，它将一部分较小的权重呢直接给它砍掉，直接就丢弃不要了。这样做可以从可用的特征子集当中选择出，或者说筛选出有意义的特征，从而呢实现对学习问题的一个简化。最后一类正则化方法是基于最优化过程的正则化。根据它作用阶段的不同，这类正则化方法可以分成三种：对初始化的正则化，对参数更新的正则化，还有对终止条件的正则化。对初始化的正则化影响的是权重系数的最初的选择，这呢既可以通过在特定的概率分布当中选择初始参数而完成，也可以经由预训练来实现。那么对参数更新的正则化呢，则包括对更新规则的改进，还有对权重参数的过滤。在这类正则化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早停，它是一类针对于终止条件的正则化。当训练的表示能力过强的时候呢，泛化误差会呈现出一个 U 字形的形状。随着训练时间的增加，泛化误差会先降低，再升高。这意味着只有返回使泛化误差最低的这个参数级设置，才有机会得到更低的泛化误差。当测试级上的泛化误差在预先指定的循环次数之内没有改善的时候，我们就强迫的终止训练。这种策略就是早停的策略。早停的简单性和有效性使它成为深度学习当中应用最广泛的正则化方法。它不需要改变训练过程，也就不会影响到学习动态。唯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要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早停的正则化效果呢，在数学上也有解释。在某些简单的模型之下，早停它和 L2 范数的正则化实际上是等价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上面的这些分类方式呢，它并不是互斥的。一种正则化方法，通常针对的是学习算法当中的多个变量。做出分类的目的是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正则化的设计思路。此外呢，前文对于具体正则化方法的介绍也是挂一漏万。关于正则化的研究是深度学习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如果要深入地了解每种方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阅读原始文献。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学习当中实现正则化的思路，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基于训练数据的正则化方法包括数据集增强和 dropout 方法。第二，基于网络架构的正则化方法包括参数共享和传递函数正则化。第三，基于误差函数和正则化项的正则化方法包括使用 L2 范数和 L1 范数的正则化。第四，基于最优化过程的正则化方法包括早停。既然正则化方法可以基于学习算法当中的多个变量来实现，那么你觉得哪种方式能够达到最好的过拟合效果呢？